自由行星同盟首都海尼塞。距首都100公里远的同盟军联合作战指挥部，这天正要为雅斯提会战中阵亡的将士举行一场追悼仪式。 准将，时候不早了，该醒了吧？ 有李安，再让我多睡一会儿吗？ 你再不快点起来的话，待会儿赶不上追悼会了。 算了，我本来也不打算去。 可是你不是雅斯提会战的大功臣吗？我想你应该没有理由不去的。今天你应该是主角。 追悼会的主角应该是那一些阵亡将士才对，不是我们这些苟且偷生的人。话又说回来，今天追悼会谁也不是主角，主角是国防委员长多留尼大人。他想演一出政治秀，我才不想去捧他的场呢。 你说什么？杨威利准将缺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总指挥官， 我想是因为他在雅斯提会战中受了伤，而且太累了。 哦，我不晓得他原来受了这么重的伤。那可不行，你帮我转告他，就说多留尼请他好好的保重。 是的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座位上去了。 我怎么没有听说杨准将受伤的事情？ 是，可是我听说只是一点擦伤而已。 雅斯提英雄这个案子现在要改变一下了，你马上给我重写。 是。 少将，委员长大人交代下来，可不可以请你转告杨准将？ 啊，你要我去啊？ 是啊，顺便再帮我带一句话，叫他不要再装病了，快点回到指挥部来。 啊， 这个家伙从军校到现在手段还是那么差，大英雄有这种糗事，你不会跟别人说吧？ 想不到一下就被看穿了。 希特雷总指挥长倒不会，多留尼大人也许被惹火了，你那件雅斯提英雄的提案被搁置了。 你说谁是英雄啊？ 现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啊。哎，怎么搞的？你都没看新闻是不是？那些记者啊，全部都是这么叫你的。 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是一个败军之将，你晓得这场战争里死了多少人吗？ 所以才更需要英雄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啊。你讨厌被当成这种英雄，所以故意缺席，其实也无所谓了，要我去听那个家伙既低俗又恶心的演说，就怕我啊都可能会生病呢。好了，就这样。 看这个样子，凯撒尔少将好像也不太欣赏国防委员长。哎， 只要是个正常人，谁都不会那么差去欣赏多留尼这个坏蛋的。我当然也不会那么差了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给我一杯西伦新产的红茶吧。 没问题，要不要加点牛奶？ 帮我加点白兰地。 一大早就喝酒啊？来。 嗯。还是由李安泡的红茶味道最棒了。 昨天学校问我们，明年毕业之后想要做些什么。我以前就立志想要当个职业军人。 当军人？ 是啊。我爸爸过世之前也是军人嘛。 法律又没有规定儿子必须要继承父亲的职业啊。其实我爸爸以前是个生意人，只不过被债务逼得差点破产罢了。 可是我的生活费却是军方提供的，要是我不担任军职的话，这笔钱就非还不可。 那就还给他们呢。尤里安，你不要那么小看你的监护人嘛，这点钱我还有的。 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了。 你还是个小孩子，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满，小孩子就是要靠大人帮忙才能长大的。 真的很谢谢你，可是…… 怎么了？难道你这么想成为一位军人吗？ 准将，为什么你这么讨厌军人呢？ 我是很讨厌，尤其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，我更讨厌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希望早一点脱离这个行业，回去研究我喜欢的历史。不过这种事情也不必那么着急，等有空我再跟你谈吧。时间到了。算了吧，身为军人总该收看一下转播吧。 各位现场市民朋友，各位准将们，今天我们出席这个场合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告慰在雅斯提星域阵亡的150万英灵，他们为了维护祖国和自由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们生前都是好丈夫、好父亲、 好儿子和好情人。他们本来有权利过着幸福的生活，现在却放弃了自己的权利，为国捐躯了。我要请问各位，这150名将兵是为什么战死的？ 还不是为了指挥部的战略太差了？ 答案只有一个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和自由牺牲了他们的生命。有哪种司法比这更伟大呢？各位，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，只有祖国与自由才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保护它。这个伟大的祖国，自由的祖国，朋友们，不必害怕死亡，让我们为了自由的祖国而战，让我们为祖国而战。同盟万岁，共和国万岁，打倒帝国。 同盟万岁，共和国万岁，打倒帝国。 同盟万岁，共和国万岁。 就像这样，在任何时代都有政治野心家存在。 打倒帝国。 我们的武器是全体国民一致的意念。既然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是民主共和政体，大家当然有反对国家方针的自由。不过只要是有良知的国民都应该知道，真正的自由必须要大家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。真正的自由就是跟国家在一起。各位， 杰西卡，他去那里干什么？ 国防委员长，我叫杰西卡·爱德华，也就是雅斯提会战中阵亡的第六舰队参谋强恩·拉普的未婚妻。不，是他以前的未婚妻。 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很遗憾，但是 委员长，你不必跟我说抱歉。我的未婚夫是为了保卫祖国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光荣战死沙场。 这样啊，其实杰西卡，你应该是后方遗属的楷模。 话说得真好听啊，尤里安，原来一个人也可以这么不知羞耻。 谢谢你，我今天来是想请教委员长一个问题。 哦，好啊，不晓得是什么问题，没关系，只要我能回答，你尽管问吧。 我想请问你自己身在何处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我的未婚夫，他为了保卫祖国上了战场，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。委员长，你身在何处？指挥歌功颂德的你到底身在何处？ 小姐， 你一家人又身在何处？我把未婚夫奉献给国家，结果你站出来大谈为国奉献的必要，请问你一家人身在何处？你的演说听起来好像条条有理，不过你自己到底做了多少？ 卫士，这位小姐故意来闹场，快点把她拉出去，听到了没有？ 放开我！ 尤里安，快点准备车子。 是。啊，准将，雅典波罗中校的电话。 啊？雅典波罗，你们有参加追悼会吗？ 是啊，我也说我受了重伤啊。 原来如此。 看来我们不能继续装受伤了，这么下去的话，杰西卡会有危险的。 就算多留尼不吭声，忧国骑士团那些人也不会放过吧？ 忧国骑士团？ 那是一个激进派国家主义团体，也可以说是多留尼的影子部队。我这就开车出去，我顺路过去接你，你等我一下。 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 放开我！ 真是可怜呐，过度伤心把他给逼疯了。不过我们自由行星同盟的市民绝对不可以被悲伤给打倒，绝对不可以悲伤丧志，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。军乐队奏国歌，开始演奏国歌。 我可以自己走。 要不要帮你叫车？ 不用了。自由的国家，自由行星同盟。 对你的遭遇我们非常同情，不过你刚才的态度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是对国家的造反，对我们忧国骑士团而言是一种需要批判的行为。 杰西卡，快上车！ 刚才那部车是？ 都市交通局的车，车上的人是同盟军中校雅典波罗。 你说什么？雅典波罗中校？据我所知，这个人是杨威利的亲信。 说的杨威利这个人，杰西卡的未婚夫那个拉普上校是杨非常好的朋友。 看样子，这个杨威利是一个危险分子。好。 杨， 嗯， 现在你一定觉得我是个讨人厌的女人吧？ 怎么会呢？ 大部分遗属都默默地把悲伤忍下来，只有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那种话，你一定很不以为然吧？ 不，没有这回事，这件事情一定得有人提出来说才行啊。你说的都是事实。 怎么样都找不到， 有人来了，先走再说 啊。 准将，已经有人在饭店前面等着了，怎么办呢？照这样的情形看来，他们一定可以从车牌号码中认出是我才对。 先回我住的地方去再说吧，那里是高级将官的住宅区，我想他们应该不会乱来的。 准将，外面有些可疑分子。 什么？ 这些都是忧国骑士团的人， 难道同盟宪章给了他们擅自闯入别人住宅的权利吗？ 杨准将， 什么事？ 我们是真正爱国家的忧国骑士团，现在我们要弹劾你。你以为你自己立了功就很了不起了吗？你的行为已经违背了祖国一致的思想。 这算什么吗？居然敢这么胡闹，难道就没有人敢约束他们吗？ 这一支忧国骑士团，他幕后的老板是谁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根本没有人敢找他们麻烦。也许这就是这个国家所谓的自由吧。 快趴下！你给我乖一点啊！ 难道是住宅破坏弹吗？可恶，战争又要开始了。尤里安，你帮我拿电脑过来。 是。 消防栓的开关到底是哪一个？ 一点点水怕什么？不！ 银桥街24号发生火警，请尽快出动救援。 糟糕，怎么一来未免太招摇了，马上撤退。 这一招可真厉害啊。 发生火警情况当然不同了，要是不去管他，连自己都会被烧死的。要是不给同盟军来一场大火，说不定谁也不会正视这件事情。 不过我看这些家伙不会就这么算了。 呵呵，那就只好麻烦你再当一次计程车司机了。 你想到哪里去？ 当然是去找多留尼了。 你比我想象中好多了吧？真是太好了，准将。 事关我个人自由，所以我不能不多多保重啊。 你说个人自由，这点真的很重要。要不要来一杯？ 不用了。 你这位亚斯提英雄到底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呀？ 我想请你保障杰西卡·爱德华的人身安全。 杰西卡·爱德华？你是说那个可怜的姑娘吗？她出了什么事吗？ 幽国骑士团的人一直盯着她。 哦，虽然我身为国防委员长，不过我可没有权利命令那些家伙不要那么做呀。 是这样子吗？ 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你这位亚斯提英雄开口了，我就帮你想想办法。 谢谢你，那么我告辞了，还有好多媒体在等着我呢。 媒体？ 今天的事一定会传为美谈的，我先告退了，再见。 杨威利准将，我对你期望很高啊。 这次给您添麻烦了。 别这么说，慧眼识英雄才是国家领导者的力量嘛。这个结果我非常满意，至于那个女人，随她去吧。 真受不了你，你居然叫这个幕后黑手保障杰西卡的人身安全。 他在这个国家还要顾虑到民生问题，我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只不过看样子事情并不会这么容易就结束。 先坐下来再说。 是。 所以说呢，杨准将， 你是说你要升我？ 没错，我们想请你担任新组成的十三舰队总司令，你意下如何？ 舰队司令应该是由中将担任，不是吗？ 这支舰队是利用亚斯提剩余的兵力加上新兵组合而成的，一共有舰艇6400艘，人员大概有70万，差不多是正常编组的一半。 他第一个任务就是攻下一线轮要塞。 你是说你要临时组成半支舰队去攻下一线轮要塞？ 没错。 你认为这可能办得到吗？ 要是连你也办不到，就没人办得到了。 难道你连一点胜算也没有？ 要是这场仗赢了，不管国防委员长对你观感如何，我想他也不能够不服你的本事。 那么我就尽力一试吧。 杨准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 别客气。 恭喜你，听说你升官了。拉普生前就经常说你是同学里最杰出的一个。 我终究是个军人呢。 是啊，真的很谢谢你。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帮助。 谢谢你。 我先走了。请问你是不是杨威利大人？ 我就是。 我叫梅雅，我丈夫跟儿子都在帝国军的战役之中光荣地战死了。我以前曾经听说过你的故事，我真的很崇拜你。我孙子说等他长大之后也要当军人呢，如果你跟他握个手，对他的鼓励一定很大。你怎么了？ 这样畏畏缩缩的，怎么能成为勇敢的军人呢？ 梅亚夫人，我相信等这个孩子长大之后，这个世界已经和平了，所以他没有必要成为一位军人吧。 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，帝国跟同盟的命运已经决定了，伊秀伦要塞的攻击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莱因哈特回到奥丁之后，获得了帝国元帅的殊荣。除了述职之外，他和吉尔艾斯一起去探望姐姐，他们会有什么回忆呢？请期待下一集《帝国落日》。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新的一页。